二十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 萝莉， 御姐，甭那个，甭。 前路风雨飘摇，少侠多加保重，出门谨记，举步常看重蚁，禁火莫烧山林，点夜灯以照人行，勿宰耕牛勿弃子。 哇，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2，等一秒58秒。您正在收听的呢，当然就是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曲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刷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咱们每期播出之后啊，都有很多水友在弹幕上看咱们直播间关了，还在说哎，什么时候能看到你们这个直播呀，下班时间真是赶不上。没关系啊，你可以上到这个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样在上边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视频完整的回放都会在上面，你可以随意挑选。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新直播间终于是正式启用了，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高大上，非常的炫酷呢？ 主要觉得非常的开心啊。 对，然后我们以后也会每天都在这个新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给大家送去好玩好看的动漫游戏资讯，大家可以多多期待。那如果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看精品的原创国漫，就用有妖气 APP， 有妖气漫画 APP， 让原创漫画点缀你的每一天，请大家关注有妖气哦。 大家要多多关注有妖气，同时要提醒大家呢，我们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的应援团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3，5675566935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 稍等，介绍之前我要来一句啊，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 啊，是。 这种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个许可的剧透猜中一点点了。那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就是《笑傲江湖 Online》的运营研发团队产品负责人小恩，以及《笑傲江湖 Online》的资深玩家大宁宁。我们欢迎两位，欢迎小恩，欢迎大宁宁，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那个《笑傲江湖 Online》的运营研发产品负责人小恩，很高兴来这儿跟大家聊一聊游戏。 还有我们的 大 宁 宁。 大家好，我是校园玩家大宁，然后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是的，其实这个我想金庸迷们应该都听说过这样一首诗。 什么诗？ 什么诗呢？就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哎呦， 这个俗话说得好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在江湖飘是身不由己哈。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笑傲江湖。 没错，就看看我们的剑法如何。啊，今天的节目中呢，也会继续为大家送出福利。那今天8点到10点啊，注意啊，不是8点到9点，是8点到10点，我们将设置3次互动环节。只要通过 B 站弹幕参与互动的小伙伴，就有机会获得什么呢？获得《笑傲江湖 Online 绝学秘籍记事本》。 就是这个， 看一下这个啊， 给大家看一看。 还有我们的吉祥物教主猫啊，就是我手中和小美左边的那个啊，教主猫。 还有非常好的手办 呢，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啊，就等待着大家的互动来赢取了。 没错，那今天大家可以随时通过 B 站发来弹幕和我们的小恩大宁宁来交流沟通哈。另外呢，我们今天漫游嗨翻天是有2个小时的特别直播的。那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在直播间和我们的小恩大宁宁来聊一聊《笑傲江湖》武侠世界里面的恩怨情仇。那在第二个小时，也就是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呢，我们还会4个人联机一起来体验一下《笑傲江湖 Online》这款游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特别期待呢？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反正我是特别期待啊，想看我们剑法究竟如何啊，想看我们华山论剑最终结果如何，就挺期待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怎么样小美？ 马上回来。 出门几进举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师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前路风雨飘摇，少侠多加保重，出门谨记。举步常看重椅，近火莫烧山林，点夜灯以照人行，勿宰耕牛勿弃子。 嘿哈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漫游嗨翻天节目，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就是《笑傲江湖 Online》运营研发团队的产品负责人小恩，以及《笑傲江湖 Online》的资深玩家大宁宁。我们再次欢迎两位嘉宾， 欢迎二位。 然后今天因为要说武侠的话题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说说，就大家平常会不会看武侠小说？ 经常会看，从小来看。 那小恩最喜欢看的是哪部啊？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 果然还是杨过最得民心，还有小龙女。 那许可难道也是吗？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何止是看呀，小时候我都想研发一款冰床，你知道吗？躺在上面，然后研发自身功力。 你要加入古墓派了是吧？ 真的，我跟你说啊，当时真是练。我跟你说，金庸小说。可谓是在我们那个年龄段，现在估计00后，我估摸着 可能也看，我觉得，因为你 看 这种 未必，但是会玩儿。对吧？ 对， 看可能小说它够呛能看了， 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武侠经典一直被翻拍成各种电视剧啊，包括改编成游戏作品。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很多渠道来接触到这些武侠经典作品的。 你比如说吧，咱举几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最早那个《绝代双雕》， 绝代双骄， 绝代双，绝代双雕了。我刚才被杨过那雕没转过味儿啊。绝代双骄，古龙的吧？楚留香 是也是古龙的， 也是古龙的啊。七剑下天山啊，也是很有名。包括这个云海玉公园啊，天龙八部，当然了，今天的重点是吧，而且那会儿很爱 江湖， 对，笑傲江湖。当时你知道为什么喜欢吗？主要是这个令狐冲这个角色，哎呀，太浪子了，你知道吗？一身好武术，然后还会有那个，你知道这个人浪啊，就怕这个人有武功还幽默，你知道吗？就怕这样的。 但是就令狐冲最后还是成了这一代大侠嘛。所以就还是会有一个这个主角从一级的小号，然后慢慢打怪升级，然后最后成长成了这个武学大家哈。 没错。这样小美，我知道你堪称是知识库，你给大家 不行 简介一下 这个武侠小说，还真是。这个 来，就是一秒变身知识库。 想一想啊，就是这个。人我行在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了，是不是？然后这个东方不败就趁机当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日出东方唯我不败，有没有点气势？ 哎，有点气势啊！ 但我今天就是美美的像一个小龙女。 不太像这个 穿越了，这个 对，不太像东方不败的这个人设。 嗯、 当然，我觉得其实给我印象留下比较深刻的还是这个小师妹，小师妹岳灵珊、 啊。 嗯，然后觉得她是个特别天真单纯的小女孩。 是是嗯， 然后、我不知道我们的宁宁呢，但宁宁有没有就是看过什么样的武侠小说？平常看的多吗？ 嗯，看的并不多， 看的并不多。那《笑傲江湖》你是怎么接触到的呢？ 嗯，是有一次在网站上无意中看到了之后，觉得哎，画面挺好，人物也不错，就接下来了、 所以就是大年还是从游戏接触到的这个《笑傲江湖》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就是武侠小说嘛，可能很多就是大家都是当时上学的时候， 其实真是女生很少看武侠小说了、女生小时候听洋娃娃过家家的，还看什么武侠小说？ 其实我看的也不算很多 啊， 但是除了《笑傲江湖》之外，我还看那个《倚天屠龙记》。然后觉得赵敏好漂亮， 围攻那光明顶是吧？ 是， 其实这都是你说出自于咱们这些大家呀、 古 龙啊、金庸等等啊。你说咱们今天聊这《笑傲江湖》，其实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 嗯， 因为就像我说啊，其实他那会儿咱还不知道什么叫高富帅呢。其实令狐冲那会儿就相当于高富帅， 他 真挺厉害的，这不 富吗？ 那会儿哪有钱？谁敢向他要钱？ 嗯、 一声吼，我跟你说，说走就走。我跟你说，而且酒没有断过， 嗯、 对吧？就很浪的，哎呀，简直太帅了！ 就是一剑一壶酒的那种感觉。 对呀、而且那会儿你说大家都坐马车，他直接飞腾飞檐走壁， 飞走壁， 那简直就是跑车呀，你知道吗？飞机打飞的、你知道？所以高富帅、 人肉跑车， 对对对， 是的。然后这个说到武侠小说，我觉得不得不提的还有武侠小说里面的各大门派。 哎， 说说吧，大家都知道什么派？ 嗯， 像咱们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少林武当， 哎， 武林中的这个两大擎天柱，那之后的话，像咱们这个峨眉派，这个还有像咱们的这个崆峒派呀、还有像咱们这个唐门啊，这个但是像我们《笑傲江湖》游戏里的话， 华山派， 我们对华山派是咱们主角， 那肯定啊，华山， 其他的呢？其他的大家有没有补充？就是武侠小说里面的门派。是不是有个叫什么崆峒派？ 崆峒派，其实《笑傲江湖》的话，你不得不提的话，那还有嵩山派，一直在跟我们主角在作对的那么一个门派。 那出现在《笑傲江湖》这一部小说或者这个《笑傲江湖案》这个游戏里面的门派都有哪些呢？就游戏当中的门派？ 我们有十二个门派 、 并且这个第十二个门派明天更新就要出现了，是我们的玲珑门派。那像刚才说的这个少林武当这个两大擎天柱肯定都是有的，南横北横唐门逍遥，然后像还有就像这个 像什么泰山衡山什么这些算吗？ 泰山 笑傲江湖里面的， 但是像我们玩家的话是比较说期待我们以后能出这个门派的。 然后我看大家有提到五毒，五毒是这里面吗？这是不是有点穿越？ 我们没有五毒，我们的叫五仙，是一个专门收女徒弟的那么一个门派。 就是只有女性角色才可以加入。 我觉得他应该是叫错名了。他应该是记错，因为大家不容易记嘛。像我玩《笑傲江湖》那个 online 的时候，我最早当然我不知道要来做节目啊。我那会儿玩的时候就选了一个，你知道吗？那肯定是也是少林啊，当 T 啊进去，你知道那种可猛的感觉，你知道感觉。 可是你是平常都喜欢玩 T 这种角色吗？就是肉。 对对，我本来喜欢玩肉，但是我进去之后发现啊，不一定，真的就是你不一定发展到什么套路。少林也可以伤害很高，而且我在里边我喜欢那种特担当、特猛的那种，你知道？当然也有很多，比如说就是咱用普话讲，有点像刺客啊那种门派啊，它都有很多很多，就是你喜欢玩。还有包括有远程的，那是叫什么？ 唐门 ，就是放暗器的嘛。你像很多游戏中也会有，就是唐门。但是我不太喜欢远程的，所以我喜欢近战。 那说到就是刺客这个职业，那在《笑傲江湖案》里面，刺客所对应的门派应该是 衡山 派。我觉得这个刺客是不是一般操作来说会比较考验玩家的？ 是比较炫酷，它代表是咱们这个莫大先生的那个 莫大先生。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笑傲江湖》里边啊，他做的为什么好呢？你知道吗？我首先我个人我觉得肯定大部分咱们这个中国的玩家肯定都跟我差不多喜欢玩武侠，你是吧？ 但是说许可喜欢玩壮汉，有一颗肉的心。 我跟你说，小时候从来玩壮汉，玩猛男从来没有停过。我跟你说，真的，在《笑傲江湖》，我比较喜欢国产的这种，就是说跟武侠有关的游戏。然后其次呢，《笑傲江湖》当时出来，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当时手游也有很多了在名列其中，但是《笑傲江湖》新出来嘛，大家都会去下载。但是我当时玩完之后，我觉得最给我吸引的就是像刚才咱们这个应该是宁宁啊，大宁宁说的画面，你知道吗？ 画面 不错啊，宁宁。 没错， 你当时是不是也是被这吸引？ 对，画面和人物都不错的 啊。 那大宁宁玩的是哪个门派？ 玩的 等会儿我猜一下，你应该是练那个女徒弟那个吧？ 第一个号 玩过 啊， 先玩过 啊。 那现在呢？现在主要玩的号都、 主要玩的是峨眉，然后像少林啊、武当、衡山什么也都有玩过。 哇，每个职业都有号，很厉害，高端玩家。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峨眉最厉害。 嗯，峨眉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对，峨眉应该是他主玩。 峨眉的话，它是分两派的，一分就是说咱们这种暴力奶妈这种伤害很高的 暴奶， 对，还有一种就是主治疗的这种，像我们一般的这个 纯奶， 对对对，纯奶就是我们一般 那个。对， 小女生去玩的这种， 那 个、 但你知道有的 奶，你知道吗？ 我总觉得有的时候就玩奶妈就挺委屈的。 所以你也适合玩战士，你知道吗？你也适合玩那个。 我一般喜欢玩个什么法师、DPS 这种。 哦，那你让宁宁给你推荐推荐，她喜欢玩法师远程攻击的，你给推荐个职业。 嗯，一般女孩子玩的比较多的就是峨眉和五仙，像五仙是有输出的，打怪也不费力气，但是峨眉就会比较悲催吧？怎么说呢？就是。 峨眉也不悲催，其实你弄成纯治疗很受欢迎。 就玩个大奶，当然也非常下副本。 觉得峨眉是个拖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峨眉没有输出。 对，它就是奶的能力比较强。 对，但是下副本这个奶妈肯定是必须的角色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能练成一个大奶或者练成个爆奶，我觉得下副本也非常受欢迎的。 这个词用的挺吓人的，爆奶。 对啊，就有这种暴力奶妈嘛。 好， 就是不走寻常路，奶妈中的 奶妈中的战斗机是吧？ 对对对，说的好。然后刚才我们说了说门派，然后再说说武功吧。 哎，好，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如果要是穿越到武侠世界，最想得到的武功秘籍是什么？ 其实我最想得到的是葵花宝典，但是葵花宝典它的这个修炼过程太残忍了， 是 第一关入门门槛比较高， 就是那啥， 虽然它是武林至尊的话，但是我们很多男同志就是 没法练， 练不了的话呢，还是独孤九剑，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也是比较潇洒， 独孤九剑， 独孤九剑这人人梦寐的剑法，宁宁呢？ 像我没有看过什么武侠，但是看就是玩咱们消耗游戏吧。那我就说降龙十八掌，因为他可能是目前最厉害的。 霸气霸气。 哎，你们难道不想要那个什么吸星大法吗？多厉害，吸别人的内功。 哎呀，那多鸡肋呀，那吸星大法。 为啥呀？那不是能吸别人内功吗？ 你让你小爱给你讲讲 啊。 吸星大法的话，它是一个在我们游戏里是一个相对来说 CD 较长，但是像你说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啊。 但是就是又跟小说很像，它吸人内功的同时的吧，也会对自己造成这种伤害。这种就是相对来说的，虽然说我们的游戏里没有说吸人家内功我们也会受到伤害，但是相对于刚才他说的降龙十八掌，肯定还是说相对有些差距。 我们嘉宾可以离话筒稍微再近一点点哈。我们来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这个武功秘籍。我们小哲老师说他最喜欢的是打狗棒法。还有我们这个 CF God 说他最喜欢太玄经。太玄经是哪部作品里面大家有知道的吗？ 太玄经不是我们笑江湖。 然后包括这个易筋经、乾坤大挪移，都是很多，还有包括九阳神功，都是大家非常非常想穿越到武侠世界里面得到的神功。 对，其实我跟你说啊，最主要男性啊，就是一特霸道，一降龙十八掌，最主要就是这个特别帅，你知道吗？降龙十八掌，而且很有霸气。你知道，就是很有男人的那种范儿。 郭靖，降龙十八掌。哎，但是在这个金庸的武侠世界里面，除了郭靖，还有没有人会降龙十八掌？我怎么记得好像还有人会？ 萧峰嘛， 是 不 是？ 对，是。 萧峰。 这因为是丐帮的看家本领嘛。 那你说那个女生的话，好像也就什么玉女心经。 对，玉女剑法。 我咋说这么不自信呢？ 不是，你这都能知道，你也挺厉害的啊。 那个啥，小龙女的那是啥呀？小龙女的就是玉女心经吗？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这个找一本玉女心经、 你总喜欢。 待会儿参与我们的互动，还可以得到我们这个武林绝学的秘籍辟邪剑谱记事本，所以大家待会儿要多多参与我们的大 题。你总喜欢练点什么吗？你总喜欢练点那种躺床上不动的那种就能增功，你这不行。 谁说玉女心经就是躺在床上不动？ 你老躺个平床上不动。你像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这些游戏啊，就包括咱拿《笑傲江湖》举例啊，来，它里边你得靠动，你得打怪升级，你不能躺一张床上，你就天天就跟家待着，你可以看风景倒是，你知道吗？你没不能升级，没有装备 啊，是，然后还有这个化骨绵掌， 化骨 绵 掌， 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比较阴一些的武功呢？因为好像在这个武侠世界里面，一般都会分为这种阴呀、阳啊，就分为两种不同的属性。就好像阴一些的，就比较偏阴毒那种。 对，它算比较阴损的武功。对，但是它跟比如说九阴真经这种博大精深，就差一点意思。 但我之前好像记得说，葵花宝典是好像它是一个什么的残 残卷吧。 他是说这个在就是明朝的这个万历年间，说他是这个前朝太监说遗留下来的一本武功秘籍，分成两部分。好像是在被这个红叶禅师然后保管着，然后最后被这个两个人分别给窃取了。然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辟邪剑谱，一部分就是咱们的这个葵花宝典。 是的，然后这个好像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是分别流到了不同的人的手中。 对， 然后也就成了现在这个《笑傲江湖》里面的这个，东方不败练的是葵花宝典，然后岳不群练的是辟邪剑谱了。 辟邪剑谱，对， 是的，没错。 哎，那你说啊，小美，你说你刚才说了这么多《傲笑江湖》里边武功，如果让咱们四个人啊，就是你们仨化身成这个游戏中的 NPC。你们想做谁？你们先想一想，不要着急回答。游戏中的 NPC 啊， 那肯定就是《笑傲江湖》里面的角色喽。 那肯定里边 NPC 你随便想，就是可以，你不是玩家的那些都可以。 要从这个结局来看的话，还是任盈盈有没有？ 任盈盈是。 对， 任盈盈在游戏里面有这个 NPC 吗？ 啊，必须是有。 对，那就任盈盈吧，因为我虽然比较喜欢岳灵珊，但岳灵珊最后的结局有一点点惨。 好，那听听大宁宁，你先说你想做谁 NPC？ 我的话，活动大使。 因为他总给你， 对，因为他总给发一些福利啊奖励。 我也老去活动大使前面蹲着，你知道吗？一到节假日。 所以我们大宁宁是个好实际的人呢。 对，那最后咱们听听这个小恩啊，作为 boss 啊，笑傲 online 的 boss。 那当然我是想做游戏里的这个武林盟主了，但是， 武林盟主 一统大权 东方不败吗？ 不是，在我们每个服务器里，它都是有一位武林盟主。对，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武林系统在游戏当中的？ 我们这个武林盟主的话是两周一评选的，在游戏中最有声望的这个人，他去争这个武林盟主。 对， 拿到武林盟主以后呢，他和他的好朋友呢，就是会组织这个叫天下会。就是这个武林盟，然后呢，他会给这个，各个的服务器呢发一些福利，比如说由他开启的一些活动，然后玩家才可以做，是这样。其实他还是游戏中玩家都是比较向往的一个， 就是说白了就是全服的顶级玩家，你可以这么理 解。那怎么样才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呢？ 提高自己的声望的话，主要你得有一些这种能跟你一起玩的这些朋友，比如说当你被打， 小伙伴， 对，当你在打架的时候，他们能帮助你，对，让你在这个江湖里面有一席之地，这样。 就是跟咱们平常你组织这帮派，你得有人啊，你不能说都孤单身孤打。 所以说，小恩大宁宁，拜托了。我的声望就拜托二位了。 不是，咱俩说， 有朝一日这个武林盟主就坐在你旁边， 你升级，别老躺在冰床上，要不然你出去让人干死，人家都来不了。 说什么呢？救 不了 你，你就不能胖我一点好吗？ 是。 然后那个，咱们最后再来让我们的大宁宁和小恩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个《笑傲江湖 online》这款游戏里面的，是不是也移植了一些这个小说当中的 NPC， 包括小说当中的绝世神功呢？ 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的，基本上像咱们《笑傲江湖》原著的一些 NPC， 我们里面都是有的。而且在前面的剧情当中的话，基本上是我们是体验了一遍这种像连续剧里面的这种故事一样。然后呢，也有一些这种改编的再加在里面。NPC 还是就是说，基本上都还原在这种电视里面的这些角色，基本上都在游戏里有完美的这种体现。是非常不错的。 是。那大宁宁呢？但宁宁觉得就是你比较喜欢游戏当中的哪个武功，会觉得哇好厉害，就可以一刀一个小朋友那种。 像咱们笑傲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绝学啊，武功啊都比较实用，像峨眉用的什么清心釜山咒啊，一金金什么的，都是相当实用的，然后招数也蛮华丽的。 其实作为女孩来说，是不是选哪个角色很大程度上看看这个角色的人设好不好看呀，然后招式美不美呀， 那肯定的，捏脸嘛， 时装怎么样啊，是不是很关心这一些呢？ 对，宁宁，你觉得这笑傲江湖里边时装能不能让你满意？ 还可以。笑傲时装做的这个系统是做的很好的， 对， 是我在别的游戏没有体验过的。 是我们这项目组大胆哈，小恩就坐旁边，有啥要求可劲儿提。 你想要什么风格的是吧？ 包括我们这个 啊， 包括我们这个弹幕当中，就通过视频和收听我们 FM98.2 的小伙伴们，大家对这个笑傲江湖 online 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也可以通过弹幕来发给我们，跟我们交流。 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咱们上半时段还剩个5分钟，咱先把这 的一个互动问题给出了，对对对，好吧， 嗯，那我们来给大家这个互动问题时间哈，通过弹幕来抽奖，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呢，就不妨通过弹幕来告诉我们，我们会从中抽取两位小伙伴，每个小伙伴都将获得我们这个绝学秘籍记事本一个，大家可以看啊，这上面是辟邪剑谱，有没有？练功从今晚开始。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出题了。 啊，好。 第一道题呢，就是少林派的武学至宝是少林派武学至宝，给大家四个备选答案。这四个备选答案分别是易筋经、易髓经、铁头功、铁砂掌。大家觉得是哪一个呢？就把正确答案通过弹幕来发给我们，我们会来截图哈，截图会在我们的微博当中。 问题， 徐可再来帮我们重复一下问题吧。 好好好，少林派的武学至宝是什么 ？A. 易筋经 ，B. 易髓经 ，C. 铁头功 ，4D 铁砂掌。这其实很容易，这个。 对，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呢。 对，好，那就等着大家的回答啊。 对，我们来等弹幕来刷一刷，我们来截图啊。 嗯。 所以到底哪个小伙伴能够幸运的被抽到呢？大家赶紧刷这个弹幕刷起来。 是，然后咱们在等这个水友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再给大家稍微预告一下咱们下半段啊。下半段呢还是会有继续有福利送出，同时呢咱们的这个小恩，也就是这个笑傲 online 的大大啊，将会给大家送出第一手的资料，那肯定第一手嘛，他设计嘛，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对，这个我想问问我们的小恩哈，就是都会有哪些大概版本的更新，就哪个几个大块内容，能不能预告一下？我们下半场都会说到哪些内容？ 在我们这个明天就是7月14号，那么首先会跟大家见面的是这个第12个职业，那就是玲珑职业。 哇哦，新职业。 嗯，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的场景，叫昆仑仙境。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新的宠物，然后还有新的这个副本。以及这个新的坐骑，新的坐骑我们这回出了很多，你看， 哇，那行啊，可以啊，这回。 是的，那我们现在出我们第二道题哈。第二道题就是华山派，就是岳不群的那个派，它分为哪两个宗派？A 是剑宗、气宗 ，B 是内功、外功 ，C 是黑白。地是正邪，这也是一道送分题呢，小伙伴们。 太简单了，你这选项。 分为哪两个宗呢？ 对对， 剑宗、气宗啊，内外黑白正邪是哪一个呢？第二个问题，大家快快刷起来。还在刷易筋经呢，大家，我们等一等大家啊。我看已经有大家已经有正确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小伙伴了哈。 大家可以直接打 A B C D 嘛，是吧？ 对，大家可以，如果说怕那个和第一个问题混淆的话，大家也可以完整的来回答一下这个字哈。 是， 大家觉得是什么内功、外功、黑白、正邪？确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武林秘籍当中往往分为正邪两派，那会不会是正邪呢？大家好好想一想， 别误导人家嘛，这大概明白， 谁说是误导了？ 华山，你想想，华山拿剑是吧？这很简单，这个。 就是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少林派的武学至宝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华山派分为哪两个宗派？知道的小伙伴们就不妨通过弹幕给我们发起来哈，发来正确答案。 是，哎，咱们这些图片是新职业的捏脸还是旧职业的？ 这个图片，哈哈哈哈，这个就是下半场要给大家看的， 啊，这就是秘密了，是吧？ 对， 这 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可能都比较喜欢吧，可能捏脸就能捏个2个小时那种。 女生一般玩游戏是吗？宁宁，你一般选人物是不是特纠结？叫什么名字？穿什么衣服？啊，不是什么呀，长什么样是吧？你一般最长时间捏多长时间啊？一个人？ 我第一次玩消耗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从晚上7点捏到了10点， 然后最后捏出来了， 然后最后到我要关电脑的时候，我才捏好一个人物。 天哪，别的小伙伴都组队下副本去了，我们的宁宁还在这儿捏脸呢。 不过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我觉得啊，我同意宁宁这个，就是一夕看着丑啊，你要一直玩下去，就会觉得心里有个疙瘩。 哎，这个能不能以后改变自己的外表？ 可以外表，可以改变外表，像就跟咱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整容是一样的。这张脸看腻了的话，哎，我们可以换一个这个双眼睛，这个双眼皮大眼睛，一样是可以的。 这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是，那行，那以上呢，我觉得上半时段内容，小美。 是的，我们上半段就差不多是这样了。如果大家看我们的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来佩戴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那此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来加入。 没错，那再次提醒大家啊，看精品原创国漫就用妖气 APP， 有妖气漫画 APP， 让原创漫画点缀你的每一天，请大家关注有妖气哦。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半点信息时段，在之前还有40秒，听一下《笑傲江湖》这首歌。 是，待会儿还会给大家带来这个《笑傲江湖》的宣传 PV，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有关明天新版本更新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风雨飘摇，少侠多加保重，出门谨记，举步常看重蚁，近火莫烧山林，点夜灯以照人行，勿宰耕牛勿弃子。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笑傲江湖 online 运营研发团队的产品负责人小恩，以及笑傲江湖 online 的资深玩家大宁宁。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两位嘉宾。我刚刚看我们弹幕里面啊，大概有十几个小伙伴都在说这个官网好像现在能可以下载新版本了吗？ 是可以下载的。 就大家通过什么样的下载？好像有，我看有人反映说好像不太好下载。 可以用我们那个完美的 PGP 平台下载。 可以用 就直接用它专属的 对专属的那个下载的下载器下载就可以比较快速比较顺畅。 对， 然后呢那个说到了刚才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宣传 PV 里面提到了7月14号就是明天。 对， 这个新版本就要开启了，算是年度大版。 对，算咱们今年的第一个大版。 那能不能给我们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年度大版叫做什 么 名字，就大概都有哪一些方面？ 咱们这个年度大版名字叫绝世高手。 绝世高手。 对，然后我们这回的主要的这个刚才说的几点也有，就是说咱们的新职业叫玲珑。然后在武侠游戏里，像这种能切换这种形态，然后从萝莉到御姐的这种的话，这在我们笑傲江湖里面其他11个门派是根本是没有的，就是首例。 我们也这个准备了，玲珑的图片，新职业图片给大家抢先的来尝尝鲜，好不好？看一看。 哎，是一个叫服装，嗯，这个没错，这是就是玲珑吗？ 这是就是没有带武器， 没有带武器的， 对，后面有带武器的， 这应该算是萝莉的状态吗？ 萝莉的状态， 因为玲珑嘛，你想它这个门派， 对，后面也是。 哇、 啊，那这个服装是什么？就服装是根据他们的等级提升会自动的， 这是时装吧？这应该是， 这是游戏里的时装。 啊、哦，时装， 哎， 很漂亮。 那我其实小恩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哈，我从你这个拿的武器设定，我大概能明白玲珑是一个什么样的门派了，感觉。你看玲珑拿的这个人小，但是拿的这个大锤头， 锤 就有点像那种大战士那种感觉，是不是魔剑似的？这能 反差萌。 其实这个职业的话，我们还是很难定义它，因为刚之前的话，我们在贴吧、在微博上也给玩家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它是一个，比如说爆发输出呢、 哎， 还是一个灵动的这种？ 对， 很难定义它。它不像以往的这，比如说这种防骑士，我能切换一个，比如说防御比较高的形态。 对对对， 它是说像这个，比如说小的形态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这种远程攻击啊，包括这种爆发是很高的，但是它的这种切换成御姐形态的话，它灵动的同时，它的爆发一点也是不弱的。 哦，哎呀，这个职业感觉很 bug， 就是有反差才有这种萌点。 这个、是是是、 嗯，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啊。 嗯。 哇、哦，这个 是吗？ 啊、哦，对，这换了一个武器嘛，这个是吧、嗯？哎，还是刚才那个吧？这应该。 那我们想能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因为大家可能想比较看到的是咱们的这个就是御姐的那个 御姐形态， 御姐形态的话，其实它的穿着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妖艳的。 嗯， 那这次没有给大家带来的原因呢，是说我们一直都是说给玩家在修改这个它的外貌，就是说更符合玩家心里的那种，就是说它这种萝莉身御姐心的那种感觉。 哎， 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组的小伙伴们还在加班加点的为大家呈现最好的人设形象。 是、 啊、给大家夹鸡腿儿、 哎、我觉得啊，从我玩游戏经验，大家啊就现在赶紧下载这个更新版本。如果刚才小恩是可以下载了是吧、 嗯、 其实就现在赶紧下载，因为明天呢一开人多了之后，你很多进度就要落后了，你知道吗？上线之后优先做一些东西，明天两个第一时间上线， 什么新的时装啊，新的坐骑， 对，而且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一个建议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就是在这个版本其实你可以叫上亲朋好友，比如你的好朋友，很多人不知道玩什么游戏的时候，让他们从这个版本来介入，因为有新的职业的加入的，应该让他们选玲珑来介入、 嗯、 这样的新职业，从我的个人观点啊，新职业一定不会弱，是吧？你让你亲朋好友之前没玩的来练个玲珑，我跟你说肯定没错啊。 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来出新职业的时候、嗯、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个等级，比如新职业的话，还有是不是大家可以有继承等级这种措施，或者方便大家练级的？ 主要咱们刚才说的是，哎，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互朋好友一块儿干、 嗯、 对啊、 嗯、 因为现在的话在七月十四号明天12点我们虽然是要开一组新服的 啊， 最高的新服、 哦、对， 然后这个新职业的话跟以往职业不同，它不需要你一级一级的往上练，比如说你是我们笑傲江湖的老玩家，你有一个60级以上的账号的话，那么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服务器里再创建一个60级的玲珑角色。 哇哦！ 但是你不用怕，这60级角色相对于现在120级的这个进程，那之后我们也开很多的福利活动，让大家把等级升上去。 嗯，所以大家不用为等级而担心。 对，就是其实你这么想，玲珑职业大家都60，不是说他建个110，他建个100，大家都60往上练，所以完全一样，这就跟开新职业一样。而且刚才我觉得小恩说那个特别好啊，就是真的，你原来朋友有玩腻的 AFK 什么乱七八糟，赶紧叫过来，就现在弄个玲珑职业，我跟你说，而且新服新职业，那更明天肯定火爆，所以这更强调了我现在赶紧下载这个新版本的感觉。 那我们大宁宁明天会不会来体验一下玲珑这个职业呢？ 肯定会啊。 嗯 啊、哦，看来你心还是有点摇摆不定啊，大宁宁，你的峨眉。 只要有新的角色，还是要新的职业要体验一下。 哎，这后边狐妖看不看呀、 啊， 咱们？ 嗯，我们也可以顺带看一看。 好嘞，看这个啊，这个狐妖。 嗯 嗯， 这就属于宠物了。 对，他是把他自身的能力附加在这个角色身上。相对于之前我们出的这个几款的话，他的外形相对来说比较漂亮的，而且他的天赋的话是相对更好。这个我就不具体跟大家说了， 哇塞， 可以上线去体验一下。 这感觉明天得入手， 感觉是一个绝世神宠啊。 就是因为你知道之前很多宠啊，就是我感觉啊有地下啊其实飞的，反正没有这么好看的，你知道吗？而且你看他这个，大家注意看啊，他就在这个人物的这个右上方，而且有一点灵气，就是半透明的，有点也应该不是我眼睛有问题啊，就是应该对半透明很好看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明天抢先入手一个。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单独它的，你看很像一个神宠，有没有？就像一个好特别好的宝宝，对，啊，能力也非常好。 嗯， 后边这几个呢，是吧？ 后面还有我们可以也都看一下吧。 好， 嗯，这就是 新的 坐 骑是吧？ 啊，对，这是我们新的坐骑，其中之一是孔雀嘛。 嗯，蓝翎孔雀。 对，而且它跟这个以往坐骑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变形坐骑。 啊， 就是相对别的坐骑，比如说我只能就是在地上跑啊，这个、 啊、 它相对还有一个变形的功能。 嗯， 我去，你们这设计的也太帅了吧，都能变形了，这现在。嗯、啊，可以可以，这个蓝翎孔雀 ， 蓝翎孔雀啊，挺好挺好。 嗯， 看看这个，这个是新时装吗？还是这个、 这个好像是那个跳舞外观有一个。 对，我们是、这回是出了三款这个跳舞的这个时装，然后是以这个《笑傲江湖》里的这个主角来这种相对附加在他们身上的。像女装的话，它的跳舞动作是一段舞剑的那么一段动作 啊， 相对来说都比较漂亮的。 嗯， 还真的很漂亮。 宁宁，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多少套时装了？ 像衣橱都开到满了 啊！真的啊？ 哎，我不知道那个《笑傲江湖》的衣橱满是多少个格位，就多少个背包位置？ 记得应该是 八十个。 八十一。 80， 所以女生真的是对时装还是很没有什么， 不是你知道吗？ 抵挡诱惑的能力。 对， 嗯， 因为不光是女生啊，说实话，男生对时装就是你知道吗？他有些装备获得虽然属性强，但咱说句不好听的，外形真的 不太好看是吗？ 时装对一套好看。小恩，你说你当时设计这个，你们当时是出自什么灵感呀？这时装为什么设计那么好看呀？这些东西？ 就是相对于我们比如说平常在做穿一些这种普通装备的时候，肯定是需要这种与众不同的一些东西。 对， 尤其这个像咱们这个跳舞的时装，像有平常的一些游戏的话，它可能只是说这个时装比如说一套以后它附带一个动作，比如说一个拥抱啊，或者说一个亲吻的那么一个动作。像我们的时装的话，基本上都是赋予它一套舞蹈的这种动作的。 哇，那其实这个工程量会很大吧？ 对于我们美术同学来说的话，工程量很大， 天天加班，各种折磨。 美术同学也是干了一波、 野家集团。 咱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应该都是大家说红色真的很好看。 对呀、它这个红白设计的真的非常好看， 就很有武侠世界的感觉。 对，而且这脸捏的也不错，这个模型脸捏的也不错。 这应该是我们这个美术大大自己捏的脸吗？ 哦，是吗？哦。哎，不错不错。哎，说到捏脸，咱们看看这个捏脸好不好？ 好的。 你看他这个《笑傲江湖 Online》啊，其实我跟你说完全不输，就是咱们最早很多，就是你说咱游戏玩家很多知道的啊，比如咱就不多提名字了，那些捏脸的，他在那个功能上其实是有附加。比如说我们这张图片来看这个发型来讲啊、光是发色很多颜色的选择，而且发型、每个发型啊，咱不是说简简单单的马尾还是怎么分头， 但是 没那么简单， 看到真的是做得很用心。 对，很复杂。你看光是这一页啊、就有这么多个发型可以选，对吧？我觉得 是。那个小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像这种发型有没有参考一些什么元素，就现实生活中的或者说真的每个朝代当中会有的发型，会有这种借鉴参考吗？ 我们肯定是先要参考一些原著这些方面的、但是现在如果说你是没有一些现代化的东西的话，现在玩家是很难以接受， 容易被淘汰、 对，而且就是像我们捏脸，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可以进行多次的这个捏脸。在我们第二次捏脸的时候，可能还会附加一些新的这种发型在里面。新的表情这种， 没错。然后我们看这个，有弹幕说小美待会儿捏一个，没错，待会儿我要给大家捏一个，让我捏出一个绝世美女。 等会儿你们就看着吧，小美怎么被我 PK 在下边，这玩过跟没玩过，我跟你说就有差距这个啊。 你不要太嚣张。 你看啊，如果你进游戏、 这个捏脸让我们大宁宁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就捏脸系统。 它分的比较细，从外观，然后到五官，然后以及到脸上的，就是可以去做一些花样什么的 特征。它还有那种就是类似我说的，不知道准不准，纹身吧，相当于脸上那些、有很多，对，有很多东西。 对， 你看啊， 它的什么眼影的颜色都是蛮全的。 对，你比如说你在游戏初始设定是这么个角色，对吧？我在游戏里觉得看腻了，想弄怎么办呢？哎，它完全可以变成这样。 就是有整容系统。 对对对，当然这个是咱们初始界面一个画面。而且你看啊，光是这个 眼型啊， 大宁宁说的这个，你看有多少这个细化的分类啊。可以说很多。你看男性是吧，这比较这个帅气一点，帅气逼人啊，小生一点，这个比较老成啊，成熟一点，大哥范儿，这降龙十八掌范儿啊。 是，我们看我们弹幕说要组团虐许可，那组团虐许可的小伙伴们赶紧利用这一个小时把游戏下载好，待会儿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我是哪个区，我在里边真的还比较厉害，虽然不是那武林盟主，但是确实费了很多心思，真的。真的，我估计一两个。 那待会儿许可上自己的号好不好？ 未必呢，哎，别这样，这一上自己号大家 看暴露了吧，暴露了吧，让你吹啊。开玩笑，开玩笑。我们继续看我们这个 还有没有要给大家展示的图片呢？ 哎，这个吧，应该是这服装。 啊，这又是回到了我们的玲珑。 啊，玲珑了。 嗯，玲珑角色。 那没了。 那问问宁宁哈，就是因为游戏当中除了这种 PK 也好，下副本也好，或者其他社交系统也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系统，就是结婚系统。 非常温馨， 是不是？ 嗯， 对。 我们这个《笑傲江湖案》那里面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交友啊、结婚？ 简单给大家说说啊。 嗯， 他就是从两个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角色，他从求婚嘛，然后求婚到订婚，再到结婚，结婚之后还可以去游街，然后去给帮派人做一些福利啊，然后发一些红包什么的都可以的。 嗯，那宁宁在游戏当中有没有结婚呢？ 秘密是。 对， 羞涩的笑了笑啊，看来是收获了爱情。 我跟你说啊，小美，这个游戏怎么叫设计的好啊？就是它发展到后来，大家已经不是说全靠大家打字交流，你知道，大家靠语音啊，而且是真的找妹子在游戏中结婚，不会说有两个男性角色，一个男性角色见女的让俩结婚。 没有，我觉得有时候会完成任务，好像有的时候就会两个爷们儿组个团呀，要走就从了啊，从了吧。 好激情是吧？那也没办法。 是的，然后游戏里面的结婚系统，大家也可以多多的体验。 对对对，很好玩，很好玩。 是，而且我不知道那个小恩，像这个游戏里面结婚会不会有专门的结婚时装之类的？ 我们是有这种结婚的这种礼服的 啊， 是这样的。而且像我刚才说的，不仅是武林盟主，像在这种游戏里有一定爵位的人，他是有一个开锁的功能，就是免费为这种就是夫妻啊来进行这个婚礼仪式的这种。啊，所以说在游戏中的话，你要是当一些这种评选一些比如英雄啊，是有很多福利的，这样。 嗯，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在游戏里面去发掘，去体验一些这种精彩的玩法和内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好像《笑傲江湖》这个小说是没有具体的朝代设定的，就有一点点 金庸的嘛， 对， 都没有 比较模糊。然后不知道在《笑傲江湖 Online》这款游戏当中，它有没有明确的朝代设定呢？ 我们没有明确的这种设定，但是我们做的一些东西的话，它基本上是不太离原著的，不敢做的太现代。 所以说也是会参考一些小说当中的元素，或者说参考某些历史朝代的元素，会有这样吗？比如说在设计服装啊或设计装备的时候，有没有参考到哪个朝代？ 你像我们就是刚说的这个之前的时装，比如像我们有时装就叫灵山，就是灵山主题的时装。像这个灵山之我们就叫邪图。五邪图嘛，对。 是。都会和这个剧中的人物做一个联动。 对。而且咱说实话啊，其实你要是设计一个朝代设定死了，反而就没办法了，因为时装就跟刚才小恩说的，说实话你肯定得要跟现代结合。 是的。 你不可能纯复古，那就没意思了啊。 谢谢大家小礼物，谢谢大家。然后呢再来聊一聊，就是可能男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这种装备系统 啊。我觉得这个小恩比较有， 这走江湖总得有一身好装备，有把趁手的剑哈。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问小恩，小恩你平常下地有时间玩《笑傲江湖》吗？ 我之前没来这个项目组之前，我就是这个玩家 啊， 我叫《笑傲江湖》的玩家。对， 要不人家说呢，就是一款好的游戏设定啊，一定是这个游戏的主要负责人他得玩儿，他才能知道，你知道吗？ 是。 小恩，你方便说你练什么职业吗？ 我刚开始也跟你一样是练少林 啊， 对，然后我现在也是玩一些峨眉这种职业啊，可能走一些这种。非男性风格的这种。 不，你知道现在就是说峨眉这种奶啊，已经不是女生，有时候她加血得加得好，你知道吗？有时候打副本你不能胡加，你知道吗？不能一二三四你活人的那也不行。所以说这个女性角色也不一定啊。行啊，大家注意啊，咱们游戏这个负责人玩的是峨眉，我觉得我要把我电话删了练个峨眉。 为啥呀？要专注， 我感觉会被加强峨眉啊。 为啥呢？ 因为小恩才玩啊。小恩， 对，我一直都现在在玩峨眉。 但是 我玩的很水。 然后你也安于现状了。 对， 我安于现状。 那游戏装备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装备系统？ 是。 装备的话呢，我们也是刚开始是说是副本套这种的副本装备，然后说到达一定等级的话，我们的主武器是叫神器。在50级的时候会获得这种叫黄金和白银的武器，这种之后的这个武器就是外观是更炫更酷的这种，这样。 而且还带光，发光的，而且还 发光是最基本的。 对， 我们普通的武器都会发光。 为什么我那个原来感觉在60之前都没太那什么呀？ 那可能你的武器没有进行一个强化。我们的这个武器的这个强化就是初级武器是精炼是必成的这种模式的。 加几之内是 加四就可以 发光。加四我60级前就没有去。我也感觉我玩的也比较水，60前没去弄这个。 然后这个装备系统是不是就是会从强化，包括是不是有镶嵌或者熔炼这种？ 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些。 嗯，所以打造一套这个武器，是不是也是让很多玩家又爱又恨呢？这个是不是大宁宁比较有发言权？一般来说，武器强化是不是还是比较痛苦的？ 其实 感觉体验怎么样？ 强化还是还可以的， 还可以的。嗯， 但它是装备洗练什么的会比较痛苦，因为它太随机性了。 嗯。 因为你想洗练到你想要的那属性，那那么多属性的，你怎么能确保是吧？洗一两次就洗回来了。 所以是不是有时候还是要靠大家的运气？但我觉得靠运气并不是坏事，因为你要做一个平衡，对不对？嗯，就要让就是不同的玩家，然后不同这个。 所以有些欧洲地又出现了， 是 一次洗练到位，这 就大家天天这个欧洲人哈。 对对对， 嗯，然后刚刚也介绍了《笑傲江湖 Online》，从这个剧情啊、人设呀、啊，包括我们这个捏脸系统、结婚系统、武器装备系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嗯，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画面还是非常好的，大家刚刚都在夸哈。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欣赏一个这个游戏的 CG，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笑傲江湖》这个。《笑傲江湖 Online》里面好像有一个，我们可以让导播老师稍微找一下，有一个 帮我们 这个游戏 CG。 说到实话啊，咱说放游戏 CG 前，我稍微拉几票啊，给《笑傲江湖》，倒不是说人家来这做节目啊，就我自己玩，我感觉，说实话，现在游戏呢，不是说一个哎呀，游戏就好的游戏就到爆炸，你随便选，很多新游一直在出，其实很多游戏还是维持在你可能十年前玩这款游戏，现在还在玩，大家还在玩，就是还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多游戏可能是在怀旧啊，可能在什么，但是有些游戏说句不好听的，更新呢也是确实慢下来了。我觉得适当的咱们可以选择很多不玩笑傲的 online 的，我觉得可以来笑傲去 online， 包括玲珑这个职业，它里边画风，你包括游山玩水都是很好的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方式吧，我觉得都是对笑傲江湖很好的一个体验。 然后那个好像游戏 CG 有点问题哈，那我们待会儿9点到10点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下吧。 你直接来在我们这儿，等会儿看我们直播。 那我们最后这个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讨论讨论啊。如果说可以穿越时空，让大家穿越到笑傲江湖的世界里面，做一回这个江湖儿女，大家最想实现的愿望或者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每人一句话，好不好？许可先来吧。 行，每人一句话，就是 让你穿越到武侠世界，最想做什么事？ 其实我要是真 的愿望什么呢？ 我要是真的入到那个《笑傲江湖》里，我想做一个那卖肉那大叔，就刚开始 卖 初级村旁边。 你只想做一个安 生活很好，对对对，因为武林，哎。 有人地方就有江湖， 对对，江湖，哎，我还是 江湖地方就有恩怨， 对我还是在村落吧，等着大家。 那小恩呢？ 那相对来我来说的话，我还是想做一个像令狐冲那样的吧， 习 得这个独孤九剑，然后这个迎娶任盈盈，走上人生巅峰的。 哦，我们小恩啊，祝你早日走上人生巅峰。那大宁宁呢？ 那既然在江湖里嘛，就要做一个侠士，行侠仗义了。 所以也是有一个武侠梦的。 是， 我的愿望也很朴素，我就希望 想躺在冰床上，然后升级， 大块吃肉。 你来我家肉店呀、啊！别走了，别走了，来我家那。 我就天天住在你们家的肉店里面，就天天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对， 那咱们俩幸福还是 可以 比较相似的。 对，而且我那会儿其实你知道，玩到我想想那会儿是多少？55吧，还是56啊？那会儿我觉得有时候上线不一定就是说升级打本啊、亮装备啊，很紧张。我有时候喜欢上去溜达溜达。你知道吗？就到之前升过级的地方溜溜，欺负欺负小怪，十一级的，很有爽感， 好坏呀！ 对对对，很有爽感。 好的，那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52了，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哈，还是弹幕送出福利。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不给大家出题了，大家只要弹幕来发送这个《笑傲江湖》。我爱笑傲 online、 okay、 我爱笑傲 online、来发送弹幕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弹幕当中随机抽取小伙伴，您将获得这个奖品，就是我们的吉祥物教主猫，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非常可爱的教主猫。想不想要这个小美亲手送出的教主猫呢？就赶紧这个刷起弹幕哈，我爱笑傲 online。 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刷起来，刷起来。 那你说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差不多就是在我先做个小小预告，我觉得等会儿大家看视频直播，像包括现在在咱们开车听广播的，如果你到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因为从真的一个游戏玩家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很多游戏可能你玩过了，很多游戏可能你没玩过，我觉得你等会儿过来看一眼，对吧？ 好 玩不好玩你看看，我们先玩，对吧？ 是， 感兴趣明天开新服啊，新服先别去，有点排队，我怕明天很多人排队。对，你可以先来进来是吧，有很多这个 它其实里边有很多，咱就不一点了，有很多的活动啊，系统上你很快其实追上老玩家呀，很多东西很便利的。我觉得你可以体验一下，是吧？在线下时光、玩一下我们笑傲江湖。 对，大家的弹幕不要停哦，我们将随机抽取两个这个小伙伴来送这个小美亲手送出的教主猫的玩偶，大家赶紧刷起来，刷起来！ 我爱笑傲 online 啊，你可以缩写成 OL 好吧？我爱笑傲 OL 啊 ，online 发送到弹幕啊，就可以赢取我们这个吉祥物教主猫。 好的，那大家弹幕先刷着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也要到这儿就结束了，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恩和大宁宁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嘉宾，谢谢。 辛苦辛苦二位。 那如果大家看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我们这个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呀。 没错，那看精品原创的国漫就用有妖气 APP， 有妖气漫画 APP， 让原装漫画点缀你的每一天，请大家关注有妖气哦。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不妨来点一下关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时的精彩的动漫游戏相关内容的节目哈。都会邀请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以及我们在 B 站的官方账号 漫游嗨翻天。没错，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啊、明天呢让小美给大家做一下预告。 是的，明天晚上又是周五了哈，然后周五呢北斗企鹅工作室的著名配音演员小莲莎和李兰玲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好 啊，这次我们的莲莎和那个兰玲他们会带来最新上映的电影，也就是今天刚刚上映的大护法， 好， 非常好看。明天上午我决定去看一下，看一下明天晚上给大家谈谈就是观影感受。 好，另外呢给大家 关注， 给大家预告一下，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要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在线下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这就跟咱们武林中人一句话说这么多，不如是旅游骡子是吗？牵出来溜溜。 是， 咱等会儿游戏直播见，好不好？ 对，我们四位将给大家带来这个联机游戏的体验。大家想看我捏的脸是啥样吗？不要走开。 你结果一个小时就在捏脸，我觉得差不多啊。 你们下完副本发现我还在捏脸。 对， 是的，那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我是小美， 我是许可，拜拜。 我们待会儿再见，拜拜。